春光代替，难道要等清春全枯萎，自得到一切，而恋情迷几已流逝，难爱这夜春光浪费，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，不分享一切，越是期待越是美丽，来让乍现春光代替，难道要等一千年一世才会

黄昏时分传出